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他低了斗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子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呢，我们戏迷乐为您奉上的是名家荟萃的京剧《龙凤呈祥》欣赏集锦。这版录音是纪念马连良先生诞辰90周年的专场演出，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呢是1991年在北京工人俱乐部。上半时呢，请您听的是刘备过江片段和宫中一场的片段。在这出戏当中，扮演刘备的是谭元寿。谭元寿是谭富英的长子，傅连城园子科的优秀毕业生，曾为荀慧生挎刀，也曾参加裘盛戎的班社，后拜李少春先生为师。1949年曾自行挑班，后随父演出多年，加入北京京剧团。谭元寿曾经得到马连良先生的亲切指导和提携，比如在《赵氏孤儿》当中，他扮演赵武，由马连良亲授《广泰庄》等剧目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一直与马连良先生的长子马崇仁、幼女马小曼合作多年。扮演前半部赵云的是叶金元，他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常的公子。叶金元少年时曾得到如父兰、如少泉的教授和指导。1958年11岁时考入北京戏校，开蒙老师是著名演员王少楼、杨菊芬。著名杨派传人孙玉坤先生觉得叶金元的条件更适合演武生，于是向校方建议改攻武生行当，并亲自执教传授他杨派武生剧目。毕业后分到了北京京剧团，逐渐成为了剧团的武生名演员之一。在周和同的建议和介绍下，他又拜在著名杨派武生王金禄先生门下。叶金元文武兼备，武生老生兼演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谭元寿、叶金元主演的《龙凤呈祥·刘备过江》片段。 后是刘备改礼拜访孙膑。有何言语？ 临行之时，先生自有锦囊之功，请看。 在我看来，好姻缘，好姻缘，莫把姻缘当真心。君臣来到东吴地，必须前去拜乔元。 主公，乔玄是何许人也？ 乔玄乃大乔小乔之父，孙策周郎之岳父。先生叫去拜访，必有诏意。子弟，你可准备一份厚礼，随我前去拜访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谭元寿、叶金元主演的《刘备过江》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龙凤呈祥宫中一场的实况录音。扮演乔玄的是冯志孝，冯志孝是马连良先生弟子，优秀的马派传人。他出身梨园世家，祖父冯慧林、姑父江妙香都是小生行当举足轻重的著名艺术家。冯志孝毕业于中国戏校，得益于萧长华、雷喜福、冠大元等名家前辈的传授，后拜马连良先生为师。扮演吴国泰的是王玉敏，他是进士老旦行当的代表人物之一。1935年考入中华戏校，先学武旦后改老旦，是玉字班的尖子学员之一。1942年起开始搭班，曾经搭马连良先生的班社，受到马先生的教义。上世纪50年代加入中国京剧院，曾和李和曾、张云溪、江新荣、高玉倩等人长期合作，除演出优秀传统剧目之外，还参加了不少新编剧目的创排。1971年调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，他的演唱表演既遵循龚云甫公派的路数，又兼收孙府庭、李多奎的特长。在剧中扮演孙权的是裘少荣，裘少荣是裘盛荣先生之子，原名裘明，1981年改名裘少荣。他的舞台形象、声音条件都酷似裘盛荣先生，舞台气质很大气规矩，演出裘派剧目众多。下面就请您欣赏冯志孝、王玉敏、裘少荣主演的《龙凤呈祥》选场。 受与难抗。 恩厚无事，先父尊敬，不幸早亡，膝下儿子一女，长子孙策少年去世，此子孙权乃江东陆郡州之职，女儿上乡尚未婚配，真是女儿婚姻事，时刻挂心头。 上身瑞才，人间配乱皇。来此空门， 何人叩还？ 求见太后。 候着。 太御求见。 传他进宫。 太御进宫啊。 领旨。 传请家国太爷千岁， 太爷平身， 千千岁， 赐座， 谢座。 恭喜太后，贺喜太后， 恩厚喜从何来？ 太后将郡之赵坠刘备，岂不是一戏吗？ 啊，此事本后一心儿也不知呀。 啊，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，哎呀呀，谁敢不知啊？ 是啊，这是哪国的旨意呀？ 想必是二千岁的旨意。 想必是他，传他进宫。 领旨。 太后有旨，二千岁进宫啊。 元昭不敢听，龙行虎步进宫门。 儿臣见驾，皇后千岁。 皇儿平臣， 天天岁。 子坐， 胡坐。 参驾， 何下 谢座。 向儿臣进宫有何旨意？ 儿啊，孙刘二家接亲，可是儿的一旨意？ 这儿臣不知。 儿还敢隐瞒为娘不成吗？ 即被皇后识破，孩儿怎敢隐瞒？可恨大问刘备，究竟荆州不还，为此定下为人之计，将他宽阔将来，秋死东吴，荆州岂不是妥手？儿的 儿子也太那刘备既然求借荆州不还， 而就该发兵遣将与他争斗，夺回荆州，岂不扬名天下？怎么将你包美所谓媒人之计，纵然得了荆州，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？此地这样，只穷其心，败坏纲常，真真亲贤情。 被旁人耻笑啊！ 若问此计，问那令婿周郎。 哦，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计？嘿嘿，他明明是要害你呀、啊！ 多口， 反倒我多口，好好多口。 Thank you. 你只要去问候，在古城镇上个老太阳的头，他山里他威风有，当把车流换去咽喉，天大肚有他去出了头，不老关切他问候，当阳桥天一阵后，喝断了桥梁水倒流，他自己自龙唐三江，白纸印的中了断了酒中长板坡，酒我都杀了草兵不破城，这一帮武将哪可有，还有之何用其恩呢，一家刘备不要紧，他的众人几次分成八九，若是你的兵来奋斗，曹操不把与你走，我留着回身走太后将军就万金。 的配君子也。 想那刘备能配我没家婿， 可以配的， 配不得， 可以配的， 配不得。你二人不必争论，明日打扫甘露寺，等候面相刘备。 不太如相得上， 招他为婿呀。 我相不上呢， 便与你吃功吃罢。 是当时的英雄，孙刘两家若能结亲，一同吃兵，恐敌曹贼与东吴大大的有利，太后不可失此机会呀！ 言得即是，太爷请吃功去吧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冯志孝、王玉敏、裘少荣主演的京剧《龙凤呈祥》选场，这是1991年的珍贵实况录音。上半时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，欢迎您接着回来，我们请您继续欣赏这版《龙凤呈祥》的名家唱段集锦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中国人》，陈维东作词，杨一博作曲，平安、曹福佳、周鹏、王哲演唱。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，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，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，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，你守护最初的那份热忱，忠诚担当铸就工匠精神，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，墙角的花怒放爱的青春， 最美中国人，顶天立地大写的人， 不必多想也不用去问， 就在身边把心灵温柔，